文思修，但现在呢部经所谓观音菩萨教观音而来教观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又不同了。哦，点唔同呢？咁，因为呢部经嘅宗旨啊，目的系要我哋写呢个释，用呢个根。前面讲过，法七分破妄系破呢个释，十分显见系显呢个根。佛嘅目的七分破妄，十分显见，就希望我哋众生舍弃呢个色心分别，而用呢个根性无分别去修。哦，咁现在呢一部经所讲嘅梦慧咧，就唔系指呢个意识去分别啦，而系指乜嘢咧？系指呢个根以根嘅梦性。哦，我哋平常咧唔知道有一个梦性嘅，只系随呢个意识去分别，但而家咧，观音菩萨古嘅观音以来。教观音菩萨就是用这个梦性去修。哦，这个梦性是什么啊？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法性。可惜我们现在有这个身体呢，这个身体是四大组织而成的，于是呢眼又被这个四大隔开了，耳鼻舌身都分开了，大家分了身家。啊，咁啊，将呢个本觉浸然妙觉明心咧，分为眼嘅视觉，诶，分为耳嘅听觉，或者分为呢个身嘅心嘅知觉，或者分为意嘅察觉，咁样咧，咁就变成众生啦。变成众生有呢啲种种嘅耳、眼、耳、鼻、舌、身，而六色去分别咧，咁就流转生死。咁而家我哋想翻嚟恢复我哋本嚟嘅浸然妙觉明心嘅法性，应该点啊？就应该舍弃呢个意识嘅分别，从呢个耳嘅梦性下手。点样下手法呢？咁内不随意识分别。嗱，你喺度听嘢，你唔听啦。我而家唔系叫你唔好听我讲喎。你平时呢听音乐，你唔好听啦，唔好扭开收音机，扭开收音机呢都系讲情情塔塔嘅，系咪？都系讲六层境界嘅，你唔听㗎啦，唔听佢听乜嘢？返过嚟，我哋向外烹饪呢就咁样一路一路一路咁样去向下走，向下坡，但我哋而家拉返嚟走向佛道，走向佛道，旋回翻转头，回翻转头，问下边个？问下我哋嘅梦性系点样？当你一问下我哋梦性咧，梦性无形无相嘅，冇声音嘅，冇分别嘅。啊，你一反问自己嘅梦性咧，就入流妄所啦。啊，动静以上了然不生啦。哦，咁所以呢个梦咧，呢个梦位咧，就系。不随呢个星尘去烹饪，反过嚟咧，系睇下我哋能闻声音嘅闻性究竟系点样？呢个叫做闻慧，就同我哋平常用意识分辨呢个闻慧唔同啦。咁啊，进一步咧，系根据我哋本觉法性嘅理，起呢个此觉嘅智慧，反闻自性。不着于空，又不着于有，这个叫做思维。如果你说认为有众生可度，或者有涅槃可证，认教都是分别心，认教分别心都不是梦性，梦性是没有分别的。那你这个呢，不着于空有就是思维。哦，念念善妄铁念啊，佛归然内佛呢几个字，如果我唔写出嚟咧，我咁讲咧，你哋唔知道我讲乜嘢系咪啊？嗱，分分钟将我哋嘅妄想调翻转头，调翻转头嗱，外边六层咧会吸引我哋噶，黐住我哋噶，即系等于一个女朋友拖住你嘅手。拉住你，黐住你，黐得紧紧，你拉开佢个手，调翻转头行咗去，咁啊，贴黏咯。 咩啊？内化又点啊？翻嚟自己嘅本性，翻嚟自己的本性，归本嚟具足嘅法性，咁啊内咧就可以降伏烦恼啦。内化系降伏烦恼，呢、这个系外就贴衬，内就贴烦恼啊。呢、这个叫做修慧，你能够咁样做咧，叫做修慧啊。二是问，二是思，二是修，日日是这样，分分钟都是这样，那日久的功夫就深了，那我们的心呢就不会被六尘牵连妄想纷飞。那这个时候怎么心如止水，亦如晴空如如不动的，那这个时候叫做入心摩地，入定了、哦，咁啊，喺个三摩地中做啲乜嘢啊？咁依三摩地中咧，从根解结，渐渐深入咧，就可以证得圆通啦。从根解结，从呢个耳根咧，系解呢个先解动结，后解正结，再解呢、这个根结、觉结、空结、灭结，哦，解六结，依三空，咁样咧就证入圆通啦。是不是很简单啊？耳目圆通明白未先？应该明白啦，都还未明白啊？很简单而已嘛，即是譬如说我让你去喝茶，一路去一路去，三分钟头都是不好去喝茶咯，去喝茶会杀生的，会说你有你去，我回转头甩了他咯，不让他牵死走，甩了他翻翻嚟做咩？翻翻嚟修行咯，翻翻嚟修行咧，就可以内佛行内边嘅烦恼啦。啊，冇妄念，冇烦恼，呢、这个心咪好静咯。静嘅时候就可以入定噶啦嘛。咩入定嘅时候继续修行咧，就可以断烦恼正真理。咁简单都唔明白？啊，系咁啊。现在真真正正 讲到从根解结、啊、真真正正进入这个耳目圆通了。耳目圆通呢，我今天好像数一下呢是十五句而已，很简单，十五句你能够做足那十五句说话呢，四个字一句，十五句几多少个字啊？四十个字，六十个字而已、啊、这样呢你就成佛了，好容易，好简单、啊、但是看你明不明白这六十个字了。初依文中入文梦入流梦所、啊、就是说你外就放弃了这个尘的牵连，内呢就克服了烦恼，心呢就如止水，好定好定，就入咗三摩地，入咗定啦。入咗定咧，就最初嘅境界系点咧？就响我哋嘅梦性之中，入流梦所。啊，梦就系梦性，啊，唔系梦识咯，唔系耳根嘅耳识，系梦性。呢、这个梦性系点啊？前次你哋记得嘛？旧年讲过。这个佛呢叫罗喉罗去撞下钟啊，咁啊就问你问阿难，你听唔听到啊？啊，听到啊。咁后来又问佢听声唔声啊？咁佢有声咁，就系击钟严上，即系击钟嘅时候咧，钟声咧又有声嘅时候就响啦，灭嘅时候冇咗声音啦。但是这个问性呢没跟这个星层去灭的、哦啊、再撞一次个问性又听到了，即是证明这个问性没有生灭的，外的层境是有生灭，问性是没有生灭的，这个问性就是指没有生灭的问性、啊、具足什么？具足圆通上三真实，这个问性是圆的，为什么？周遍法界好远好远都听到，哦，相就是分分钟都不会生灭的，是相字响度的，是通是外边啊， 马路啊个声音啊，我哋而家都可以听到嘅，唔会被呢个唱，唔会被呢个纸所隔嘅，所以叫做圆通常心真实嘅问声。公音而来，教公音菩萨从文思修入心摩地。咁菩萨咧，公音菩萨就依教起行啦。你哋如果今晚听咗从文思修入心摩地，今晚翻去又依教起行，又从文思修哦，咁又初依文中入流亡所。咁听日翻嚟咧就唔同咗嗰个人啦，嗰、那个就系凡唔系凡夫嘅就系圣人啦哦。咁啊嗱，佢呢个最初响呢个心摩地之中，即系入咗定啊，咁就从呢个慢性下手收集呢啲嘅耳根中嘅本觉理体啊，吓呢啲嘅本觉理体咧就起呢个疑幻始觉嘅妙智。咁啊，呢个智咧就系能观啊，能闻音声嘅闻性就为所观嘅境啊。咁于是咧，大家能闻所闻都集中响呢个性嗰度哦，就内就依呢个意识去分别咯，外咧就唔随呢个星尘去流转咯。哦，咁嗱，乜嘢叫做随星尘星尘流转咧？譬如话我叫你一声，你就跟住我嚟啦。啊，或者妈妈叫啊，讲快啲走啦，随声流转。咁啊，或者系你听到人哋赞叹你，哦，好高兴啊，随声流转。或者听到人哋闹你，好嬲好嬲啊，被声所转，呢个叫做随声流转。但系而家唔去分别佢，唔听佢，哦，咁咧就将呢个闻性咧翻翻转头。以外边嘅声音贴住吓，咁啊，反出流为入流，即系向外边嘅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出流啊，翻翻嚟自己嘅法性咧叫做入流哦。咁所以观智咧为能入，耳门咧系为所入。咁呢一种境界啊，系等于下边经文所讲。善以睹闻讥讽闻闻自性，旋转你平常颠颠倒倒分别六尘嘅呢一个闻嘅色咧，吓耳根嘅色咧，反过嚟啊，啊闻自己本嚟具足嘅闻性咁。将能闻声音的意识反转来闻这个耳根的性，以耳根的性为所观境，那外面的星层呢的动向呢就没有了，放弃了外面的星层，所以叫做入流亡所。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回回来听下我的心，不是听下你心勃勃跳啊，啊而是问下我们的法性究竟是怎样的，问他没有声音啊，法性没有声音啊，那你心就静了，就没有分别了，就入了流了，入了流呢不记得外面的境、那个、环境、啊、不记得外面的环境、啊、不要说修行修到这里可以这样、啊、好像我今天这样，我在这里改境，改你们的境，突然间我呢就闻到咩啊？闻到有啲菠萝香喎、哦，咁啊点解咧？咁拧转头睇，有一碟菠萝喺度，但系我唔知道佢哋攞菠萝入嚟，听唔到声音。咁即系入咗你嘅市件啊，闻唔到外边嘅星尘啦。啊，可以做得到噶，你专心一意做一样嘢咧，可以做得到。哦，你而家今晚翻去试下。不听收音机，隔离那个闹你，你都不听，不去分别、啊、我做我的、啊、我一心念法，那你的心就静了，静就入定了、啊、入定就以外层而贴住了，以外层贴住有什么好呢？就不分别，不分别就不起烦恼，不起烦恼就静了、啊、 叫做塞尔文中入流梦所，入流呢就是内服愤怒，服这个意识的分别，意识一分别呢就有愤怒嘛，你看服了它不要分别，不给它分别。梦所呢就是铁黏了，脱离外层的境界，不要被外层牵连，你叫做铁黏，内外铁这个脱离这个星层的诱惑，就是妄所，这些铁黏内服的功夫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在个定中然后才收得到，如果你不入定呢，根本做不到妄所。在问句，我告诉你，这部经解释的字解呢，最有名的呢，很多字解，但最有名的呢就是楞严问句和楞严正物，最有名的，即是等于现代呢都亦有很多很多人讲楞严经，但讲得最好的呢就是海老法师了，不是我哦，海老法师叫做楞严王，一生讲了几十次楞严经，我也不过讲过几次楞严经，他讲了好像说36次楞严经，犀利啊，一生哦。所以呢还有海老法师不识字，不是说不识字，不研究文学的，不识写文章的，他所讲的经呢就拜观音菩萨，拜开智慧，他就自己看到经呢就识讲了，明白。咁你而家咧听经咧，哎呀咁深我都听唔懂啊！翻去拜下观音菩萨咯，拜多几个观音菩萨咧，我包管你不但识听啊，而且识讲添。哦，咁咧我引咗个古仔唔讲。楞严问句吓，楞严问句咧讲嘅嘢咧，就海老法师好佩服。好佩服，楞严正物讲个嘢咧，海老法师就有啲反对，所以咧，燕英法师嗰部书嗰部楞严经讲记咧，就根据楞严正物，海老法师又讲嘅咧就根据楞严问句，所以有少少出入。咁你听到有少少出入咧，你就要知道呢个系，你就要提高你个理智去分析啦。究竟呢部讲啱咧？呢部讲啱咧，就唔好话啊文殊讲错咗啦。佢圆英法师部经都唔系咁讲嘅，咁即系每一样嘢，人嘅思想就系好能统一，好能集中。呢、这个社会啊，点解响度斗争啊？就是、思想斗争，哦，好能统一。解法经咧都系有思想斗争，哦，你譬如话南传佛教，呢、这个北传佛教。大乘法教、小乘法教，这个中共论和这个什么起信论，和每个人做的论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宗旨，都有他见解，都有他子宫在里面，不过你看的呢就要了解分析，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佛法呢，你就不知道他讲得究竟对不对，但如果你深入佛法明白呢，你就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即是等于说这部经里面呢是说下面都有讲了，现在提一提这部经说呢发现超越世出世根，这两句经文就是什么，是讲这个色的，讲这个大白色的境界，大白色的境界不是成佛的境界，但是楞严正物就说成佛了，但是这一部经问句就说忽然超越世出世间，然后呢 再要什么，再要怎样，下面经文我背不出，忽然超越获异时性，获异时性剪这个色成了大圆镜智之后，即是说一个呢就说个色显现的时候，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时候呢，就是 惩罚了。但是这部灵验文句就说，生灭灭已直灭现前的时候，只是这个大白色出现，大白色还有增猛，是不是怎会惩罚，还要剪过来第二镜子才惩罚，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咁而家咧，我海流法师根据灵验问句话咧，佢话言呢个言通咧，言通上呢个性咧系不变，而能够随缘，随缘能够不变，咁啊叫做流咯。流系流动嘅性质啊嘛，法性根本就意义不动噶。点解叫做流咧？咁就因为佢能够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有流动嘅，叫做流。咁若果随呢个污染嘅因缘咧，就流为九法界众生啦。九法界系声闻、缘觉、菩萨，然后加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九法界众生。原则上嚟讲咧，六道众生就系污染嘅，四圣咧就系清净嘅。但是这部经是只是讲法性嘛，严格来讲呢，阿罗汉有尘沙烦恼，菩萨有无明烦恼，都还是染的。所以呢，就随这个染缘呢，就流为九法界众生。若果随这个顺清净的缘呢，就流为法界了。九界的众生呢，就叫做生死流。那你说阿罗汉已经灭了生死了，点解又话生死流啊？你边个答复我？可以答复吗？阿罗汉已经超出三界，断灭生死啊嘛。点解而家就话九界里边仲系叫做生死流呢？咁答复我吓？有变亦生死，六凡众生有凡亦生死。三性呢有变异生死，所以都叫做生死。法界的涅槃呢，随这个正缘呢，随这个顺正缘呢，就流为法界。法界就是涅槃，九界就叫做生死。再进一步来讲呢，正当佢流嘅时候啊，水性不变；正当随缘嘅时候咧，呢、这个状性不变。无论流嚟九法界嘅生死亦好，或者流为法界嘅涅槃又好，但系佢正当喺度流紧嘅时候咧，呢、这个法性系不变嘅。水性不变。十法界俱非十法界，因为不变嘛，根据它性来讲根本就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就是真性，真性就是真态法流。如果是为一个水性随十法界流，十法界即是十法界，在流方面讲，随缘方面讲，就是流成十法界咯。在不变方面讲呢，就是真理了，真谛流。在随缘，在不变随缘来讲呢，就是作谛理，就是作谛法流。流外无水，水外无流。你看到水在那里流紧，是不是另外有水啊？水就是流，流就是水。非水非流，即水即流。十法界这样呢，就俱离。十法界俱离即离非，十法界浸在这个真谛来讲不是十法界，没有东西。浸在作谛理来讲有十法界，有东西。所以呢，是即是非，离即离非，这个叫做中谛法流。真谛是现真实，作谛是真真实，中谛流是上真实。所以这个耳目言通有言通常三真实，又三谛都是言的。点解？边个地方冇真谛理？你话俾我听，边个地方冇作谛理？边个地方冇中谛理？ 周遍法界，三谛是周遍法界，所以呢佢就现咯。三谛皆是通啊，哦，任何通于性，通于凡，哦，点解？因为佢有随缘不变、随不变随缘嘅作用啊嘛。随缘可以做众生，随缘可以成佛道，系呢个有呢种随缘嘅作用，所以通咯。三谛呢都是相嘅，点解？身体理又是相，作体理又是相，中体理都是相，因为它是体不变嘛。所以呢站在这方面来讲呢，这个耳根呢就具足有言通上三种真实的道理。这一种讲法呢就是灵言文句里面解的。那大家知道初耳文中入流梦所这两句是话怎么讲了，哦，入字呢用乜嘢去入啊？初耳梦中用乜嘢去入？用一三三共去入，一三三共，空假中三共，空共是指，哦，假共就是共，空即空即假，即假即空，空假不二就是指共不二。能够做到止共不二呢就是波野德。漏之一字呢，啊，就是一境三谛啦。一个境分开真谛理、作谛理、中谛理。但是在这个理性来讲呢，三不是一定是三，一也不是一定是一。非三，三非定是三，就是发生得，哦，妄所两个字呢就是解脱得，所根本就没有实体的，所以妄就无可妄咯，所是妄有的话是妄妄不实的，所以不妄而妄咯。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无可妄呢就是非有了，妄而不妄呢就是非无了，不妄而妄就非妄了。这样呢非妄非不妄，而讲于妄呢就叫做入流妄所，好微妙是吗？所入既直动静而相了然不生，啊，这个又深一层了。当你望去外面的星尘翻翻嚟自己嘅慢性，咁呢一个所入，即系入到自己嘅慢性嘅时候，入流嘅时候，咁就慢性系寂静噶，冇嘢噶，哦。咁既然系好寂静冇嘢啦，动就对静讲，静就对动嚟讲，但系而家冇嘢嘅，咁啊动静而上了然不生咯。